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 美嘉一个人待在黑暗的房间里，此刻他希望自己能像海里的小鱼一样悄无声息地躲进岩石的缝隙。现在究竟几点？在天亮之前还要受到多少痛苦的折磨？这样的夜晚往后要持续到什么时候？他都不知道。快要被不安摧毁的美嘉只有不停地啃着自己的大拇指。就在这时，门把手传来咔嗒的转动声。美嘉一惊，从床上看向门口，即使在黑暗中也知道门被悄悄地打开，有人进来了，隐约可以看出是银色的睡袍。 谁？ 美嘉的声音都已经嘶哑了。 你果然醒着。 这是雪穗的声音。美嘉移开视线，他不知道该以什么态度面对共同拥有禁忌秘密的人。他感到雪穗向他靠近，他用眼角扫视，发现雪穗就站在床边。 出去，不要管我。 雪穗没有回答，默默地开始解开睡袍的带子。睡袍滑落，朦胧浮现出一具白皙的裸体。美嘉还来不及出声，雪穗已经钻上了床。美嘉想躲开，却被用力压住了，力道比她想象的要大得多。美嘉呈大字形被压在床上。 别这样。是这样吗？你是被这样压住的吗？ 美嘉别开了脸，但脸颊却被抓住，被用力扳了回来。 不要转开你的眼睛，看这边，看着我。 美嘉怯怯地看着雪穗，雪穗那一双微微上扬的大眼睛正俯看着美嘉，脸孔近的似乎感觉到她的鼻息。 想睡的时候就会想起被强暴那时候，对不对？不敢闭上眼睛，怕睡着了会做梦，对不对？ 美嘉小声回答，雪穗点了点头。 记住我现在的面孔，快想起被强暴的事的时候，就想起我，想起我曾经对你这样。 雪穗跨坐在美嘉身上，按住她的双肩，美嘉完全无法动弹。 还是你宁愿想起强暴你的人，也不愿意想起我？ 美嘉摇了摇头，看到美嘉的反应，雪穗露出了一丝微笑。 好孩子，不要怕，你很快就会重新站起来，我会保护你的。 雪穗用双手捧住美嘉的脸颊，然后像是在玩味肌肤的触感一般，移动手掌。 我也跟你有同样的经历。不，我更凄惨。 听雪穗这么说，美嘉差点惊呼失声。雪穗伸出了食指抵住了她的嘴唇。 那时我比现在的你更小，真的还是小孩子，但是恶魔不会因为你是小孩子就放过你，而且恶魔还不止一个。现在的你就是那时的我，真可怜。 雪穗压在美嘉的身上，双手抱住美嘉的头。这一瞬间，美嘉的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爆开了，感觉就像以前被切断的某根神经又被连了起来，通过那根神经，悲伤的情绪 如洪水一般流进美嘉的心里。美嘉在雪穗的怀里放声大哭。替元决定随同小冢一成于12月中旬的星期日造访小冢康晴宅邸。为此替元连续两个月来到了东京。替元在车里问道， 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见我啊。 总不会把我们赶出去吧。 哼，但愿他在家吧。 这点不必担心，我有来自内线的消息。 内线？ 就是女佣。 下午两点多，一成开着奔驰来到了小冢家。访客用的停车位就在大门旁，一成把车停稳。 哇，真是豪宅啊，光从外面看根本不知道里面有多大。 从大门旁抬头看了看房子，替元不禁感叹道，大门和高耸的围墙后只看得到树木。一成按下了装设在大门旁的对讲机按钮，立刻有人回应。 好久不见了，一成先生。 这是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，似乎正通过摄像机看着这边。 妙子你好，康晴哥在吗？ 老爷在家，请稍等。 对讲机挂断。过了一两分钟，通话孔又传来了声音。 老爷请您绕到院子那边。 好。 在一成回答的同时，一旁的小门传来金属声响，锁开了。替元跟在一成身后踏进了大宅。铺着石头的长长的甬道向宅底延伸。替元禁不住在心中感叹， 哦，真像外国电影的景象啊。 玄关那边恰巧有两个女子走过来，不用一成介绍，替元便知道那是雪穗与小冢康晴的女儿。他知道那个姑娘叫美嘉。 怎么办？请随便找个名堂帮我混过去。 两个人缓缓地走在甬道上，雪穗微笑着向他们点头，四个人恰在甬道的终点停下脚步。一成率先开口， 你好，我来打扰了。 好久不见，一切可好？ 还好，你看上去气色也挺好。 托你的福。 大阪的店就要开业了吧？准备的怎么样？ 有好多事情无法照计划进行，头疼得很呢。就算有三头六臂也不够用，我等一会儿就要为这事儿去开会了。 真是辛苦。 一成朝向雪穗身边的少女。 美嘉呢？你好不好？ 少女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她给替元一种单薄的印象。她也曾听一成说，这个女孩不肯接纳雪穗，但就她现在所见到的，却没有那种气氛。替元有些意外。 我想顺便帮美嘉找圣诞节穿的衣服。 真好。 一成先生，这位是？ 他是我们公司的厂商。 雪穗的视线看向了替元。 你好。 替元低头施礼，抬起头时眼睛和雪穗的双眸撞个正着。这是时隔19年的对峙。长大成人的他，替元已经见过好几次，但从未像这样面对面。他想起在大阪那栋老公寓第一次见面的情况。那时的那个女孩就在眼前，有着一双和那时相同的眼睛。 你还记得吗？西本雪穗小姐，我可是追踪了你19年。连做梦都会梦到。 但你一定不记得我了吧？像我这种老头子，只不过是被你骗得团团转的蠢人中的一个。 雪穗嫣然一笑。 是来自大阪吗？ 这真是让人始料未及，大概是从替元的口音里认出来的。 是的。 果然没猜错，这次我要在新斋桥开店，请您务必莅临指教。 雪穗说着，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卡片，是开业的邀请函。 既然这样，我问问亲戚要不要去啊？ 真令人怀念，让我想起以前的事。 雪穗说完，凝视着替元，他的表情里了无笑意，露出了凝视远方的眼神。他的脸上突然间又绽开了笑容，他又对伊诚说道： 我先生在院子那边，好像是不满意昨天高尔夫球的成绩，正在加紧练习呢。 那好，我不会耽误他太多时间。 哪里，请慢慢坐。 雪穗向美嘉点点头，迈开脚步，替元和伊诚让路给他们。目送着雪穗的背影，替元在心中暗暗思量： 这个女人可能记得我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